欢迎收听 My Radio 节目港珠澳啊！今集我哋系第90集嘅，咁啊，今集咧就有我二世祖啦，简洛夫同埋猫姐喺度嘅。咁今集我哋咧又好似上集咁样啦，由呢个叫做系即系香港同埋澳洲两边联播啊，因为我而家其实喺香港嘅。咁啊，即系啊，上次啊，猫姐点解你放我飞飞机啊？ 咩啫？咁唔得闲咪唔得闲咯？咩问题咧？ 即系 last minute 先话自己唔得闲吓。 忙咪忙咯， 系。咁啊，即系嗱，你今日出现咧，咁啊，要揾翻你讲，即系呢个你最拿手嘅 topic 啊。咁即系我哋上个礼拜原本咧都谂住即系讲嘅。咁啊，即系话说之前嗰个 weekend 啊，呢个澳洲昆士兰省咁就即系呢个大选啦。咁就即系亦都系咪阿猫姐系咪即系仍然都系保持翻呢个叫做工党都系呢个叫做即系执政权啊，系保到啊？ 是保到咯，点解会保到呢？你要睇返个 result 呢，因为我有睇 live 嘅，其实呢 ,One Nation 係抢咗好多 LNP 嘅票，即係其实根本啲人如果係偏右嘅呢，一系就投 One Nation, 一系投 LNP 嘅。如果唔系 Mr. Turnbull 同埋 LNP 咁衰格呢，其实我觉得 LNP 係有机会赢嘅。因为你睇到其实嗰、那个 polling 嗰、那个、直播话呢 ,LNP 加 One Nation 嘅票其实多过 Labour 嘅加埋系。 嗯哼。 即系其实好多人都唔妥投 Labour, 跟住佢又访问啲人咧 ，undecide 嗰啲点解投 Labour 咧？佢哋好多都因为唔投 Turnbull, 又唔中意 One Nation 咁激进。其实喺选举之前咧 ，John Howard 有几日前咧有做访问，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嗰段嘢？五分钟嘅啫嘛。跟住 John Howard 已经 predict 咧个大选咧，即系啲人唔会投啲极右嘅极左，即系譬如 Green 啊 One Nation， 佢都预测唔会赢噶啦。其实 John Howard 都好醒目，系啊，即系佢咁讲翻咯。佢话即系 One Nation 唔系咁 dangerous， 所以佢觉得系啊。 因为嗰篇嘢咧，其实我都有睇嘅。简洛夫其实我哋上一集都讲咗少少嘅。咁就阿 John Howard 啦，即系其实系被誉为近呢30年带领澳洲由呢、這个。南邊嘅島小國啊，咁啊帶領佢即係衝入奧運而保持差唔多27年嘅長勝將軍啊，即係經濟不敗神話就係 John Howard 帶領噶嘛。咁、那個訪問入邊咧 ，John Howard 就講到，即係其實所謂嘅即係喺呢個叫做政治光譜上比較左啲嘅工黨啊，中間偏左， 唔係左係 Green， 唔係即係總之係即係工黨啦，跟住中即係你聽我講埋先。即中間偏左嘅自由黨啦，同埋呢個叫極左嘅 Green， 佢就係話 Green 只係 extremist 啊嘛，係咪啊？ 係啊 ，extreme 嘅左係 left 啦嘛。 嗯哼， 佢啲人唔中意 extreme， either left or right 都唔中意噶嘛。總之 channel extreme 就唔中意咯。 係啦，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總之就係呢、這個佢都即係總之而家就係仍然都係呢個叫 Labour 係執政咁樣啦，咁。即系你睇咗好多投票率，咁其实你觉得呢个 result 系代表啲乜嘢咧？ 呢个 result 其实咧，我睇翻电视嘅访问咧，其实即系对于 Queensland 系好危险嘅，因为其实咧总共 LNP 同埋 One Nation 加埋个 percentage 咧，即系你唔好睇个几多个 seat 啦，系啊冇意思啊，即系睇佢睇到其实啲人系好 angry with Labour 嘅，即系其实都危险嘅，就算 Labour 执政而家都。 嗯、其实 Labour 做咗啲乜嘢令到即系Queensland 省啲人对佢哋有 Labour 搞到好穷啊嘛，成日 deficit 啊嘛，成个省好多 infrastructure 都做唔到嘛。阿 Pauline Hanson 成日都去嗰啲地方，跟住喺度话呢度冇够路啊，呢度又唔够学校啊啲咁嘅嘢噶啦，你唔知咩？跟住连啲 basic 嘅 infrastructure 都唔够嘅啲地方，连水即系你好似中部嗰啲咁，连水都唔够噶嘛。 嗯 唔係，喂啊！我睇過 One Nation 嗰、那個有個內部嗰、那個notice 咁嘅嘢話，即係佢分析今次選舉啦。咁其實 One Nation 嗰、那個即係投俾 One Nation 嘅人係多咗，個票係多咗，但係佢哋嗰個 seat 就反而少咗。同埋佢係好似係關於呢、這個嗰啲叫咩咧 preference role 嘅事係咪？即係話你投嗰、那個 一二三 嗰個投票係啦。咁你第一嗰、那個如果係唔夠票嘅時候，佢背咗落第二嗰度啊嘛， 嗯哼， 系啊，所以其实今次系主要有啲人就会怪，反而系怪 One Nation 咯。我睇到上网怪 One Nation 拉走Labour 啲票咯， 嗯哼， 系啊，即系佢哋有啲人反而怪佢啊。 嗱，咁其实就 因为投 One Nation 啲人都唔会投 Labour 噶嘛，系啊， 嗯哼。 咁就即係其實有幾樣嘢係我睇到，其實即係你呢、這個 LNP 同埋 One Nation 失敗咗之後咧，其實啊，即係啊澳洲林大輝啊，阿大師啊出嚟講嗰啲嘢咁樣啦，咁啊貓姐你可唔可以 summarize， 即係佢除咗對呢、這個啲選區再劃個票所不滿啦、啊，咁佢仲講咗啲乜嘢咧？ 我唔係好記得喎、啊，你記唔記得阿、大師講咗咩？recall 下先得，我睇成日都睇好多嘢。 你即系嗱，咁就阿大师咧，即系除咗 blame 呢个叫做画个界唔得之余咧，咁佢就系讲话，你记唔记得系即系大佬，就系你佢就其实佢 post 咗啲新闻出嚟咧。咁你知嗱，我哋阵间节目咧都会讲呢、這个叫做 Adani。阿 Danny 呢個煤礦喺即係 Queensland 北部咁嘅，即係嘅最新進展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就覺得即係呢個叫做即係阿 George 提咗一點，就係喺喺呢個叫做喺 Queensland 北部啦，嗰 Townshire 嗰51,000人咁樣啦。咁就係只係有636個。人去簽名是反對的，咁其實 Queensland 啲人佢話佢唔妥Labour， 咁即係你除咗話佢 infrastructure 唔得啊，即係再加上佢即係舊年佢颱風整曬啲農作物失收，咁佢仲有啲乜嘢係咯？ 唔係即係佢其實 Labour 咧好多嘢都冇做到，因為冇根本係冇錢啊嘛 ，Queensland 好窮噶嘛，好多嘢佢做唔到噶嘛，冇錢。 嗯 系啊，即系好多 basic 嗰啲嘢提供啲服务都提供唔到咯，好多嘢系啊。 系咯，咁啊，即系咁你嚟紧你嗱，你其实你知唔知你譬如 同埋最叻收难民咯 ，Queensland 系收差唔多收最多难民噶啦。 嗯哼，咁系啊，咁 Queensland 嗱，而家 Labour 选到啊，佢仲要做多几耐？ 呢个简立夫先讲，系咪四年好似？ 三年啦，应该系 三年。 三三制噶嘛，澳洲系。 OK， 咁啊，咁啊， 其实我觉得 One Nation 嘅失败咧，主要系佢太用埋啲人好垃圾，同埋佢太信个 Ashby 嗰啲 policy。 系啊，你讲即系个你讲好多 Ashby 嘅嘢，我谂咩讲下 Ashby 系边个，同埋即系佢点解系即系你认为佢对呢个选举有影响 ？Ashby 系阿 Pauline 直啊个手下啊嘛，成个公公咁噶嘛。即系佢唔中意边个咧，就喺度话 D 系咩？ 要清算佢， 系啦，清算系啦 ，Ashby 成日玩清算嘅，好热狗化嘅，好情绪化嘅。有啲人即系由有啲人话佢系即系其实唔系真心帮 Pauline， 我听过， 即系职业， 系想搞散嗰个党啦，系啊。 因为嗱，如果你记得 Ashby 做过啲乜嘢咧，你记得系原本 New South Wales 系有个即系阿伯想出嚟选噶嘛，两公婆噶嘛，但系就因为。Ashby 喺度搞三搞四，所以咪冇得选。 系啊，咁 Queensland 有几个D-endorse 都系 Ashby 搞噶。 嗯哼 ，Pauline 都冇出个声系啊。 咁你嗱，咁即系今次 LNP 同埋One Nation 喺佢自己嘅老巢度惨败啦。咁你知唔知Pauline 下一步谂住点咧？ 我觉得 Pauline 首先要重整个党咯，我又唔知佢谂紧咩，但系佢好怪喎，连佢最个头目 Steve Dixon 同埋Malcolm Roberts 咧喺嗰度系最即系最有声望嘅两个 candidate 咧都缩晒喎，唔知点解。 嗯哼，有咩原因 归缩？我都 有咩原因归缩啊？ 因为阿 Malcolm Roberts 系 citizenship 嘛。 嗯哼。 跟住 Steve Dixon 就唔知点解输咗，又唔敢讲嘢，唔敢出声，搵晒 Pauline 食，我唔知做乜。 哦，你讲紧，譬如你话 Steel Citizenship 咧，今日又有一只嘢，又话自己应该会有 UK 啊嘛，所以又等俾人 DQ 咯。 DQ， 哦 ，DQ 唔紧要嘅，可以颁阿 Beat Joyce 咁啊 ，DQ 咪又选翻入去，嗰啲白痴啊嘛，啲 voter 都唔记得系做啲咩衰嘢嘅。 颁阿 Beat Joyce 赢几多啊？你有冇数字啊？你 我冇睇数字啊，但系知佢赢咯。Okay. 都好似赢几多噶，系啊， 又赢几多，即系又啲蛇仔饼种又凑效啦，吓 系啦系啦，蛇仔饼种咯，梗系宣传咯，传媒咯，系啊，啲澳洲佬好蠢嘅，成日信啲传媒噶嘛， 嗯哼， 系啊，佢哋唔上网嘅，个个都睇电视嘅啫嘛。A、B、C 嗰啲话好咪好咯，系啊。 咁你觉得而家即系 Labour 有？ 尤其是你农村嗰啲，你巴拉 B Joy 去农村嗰啲咧，个个都睇 A、B、C 台噶嘛。因为咧嗰啲地方咧个 radio 咧得 A、B、C 系收到嘅，知唔知？ 系咩？ 系啊。 即系其实可能 Queen 好多好多台都收唔到嘅。 可能 Queen 城都系咁样嘅。 可能系啊，因为嗰啲发射站问题咧，因为你 A、B、C 啲仲有 AM 噶嘛。 哦，系啊， 系啊，系啊，嗰啲有啲地方农村嗰啲咧，你收唔到 FM 噶嘛？ 我哋个波段问题啊嘛。 系啊，系啊。 咁又唔听网台嗰啲人？ 边有上网嘅农夫？全部都系听收音机噶啦。 唔系，所以嗰啲地方好怪嘅，即系佢嗰啲你可能啲大党喺度有装脚啊，有成咧，宣传一耐咧，咁就佢根本就成洗头你好似香港咁样嘅啫嘛。 系啊， 投开民建联嗰、那个。民建联嗰有蛇差病痛，佢可能就永远都系应住嗰个乜球嘅啫嘛，投啦，唔知呢个世界原来有做好多候选人啊，有好多成。 嗰啲农村嗰啲好多系咁噶，澳洲嗰啲农村其实同香港嗰啲阿婆民建联嗰一样噶。 同大陆啲农村都几似，即系乜都唔知咁样啊。 系啊， 好多低端人口咯，只可以话澳洲。成班低端人口冇卵用咁真系，即系有三年货仔啦。咁你觉得呢三年同之前嗰一年有咩分别咧？即系之前嗰一年因为无法管治，所以要即系补选咁样啦。 系，我觉得如果 Labour 好事、啊，搞多啲 safe school， 搞多啲穷啲好、啊。 点解好、 啊、？Labour 讲明会搞 safe school 嘅咯，喺 Queensland。 点解好咧？你觉得有咩好？ 咁咪搞到啲人更加低 B 咯。 咁对个国家有咩好处咧？ 咁啲人戆鸠啲，咁先有水 cap 噶嘛？个个都 唔系 cap 噶。阿猫姐意思系可能要先死而后生，即系搞到你真系要扑晒街啊！你班友先至要醒觉噶嘛？ 系啊，我觉得 你成世做 O G 啊！ 你要多数人低 B 咧，先显得某一部分人嘅聪明噶，你明唔明啊？如果个个都聪明，咁你点 cap 水啊？啲人 嗰个系咪你？ 我讲 safe school， 你讲乜嘢？ 嗱 ，safe school 真系会搞啲细路白痴噶嘛？即系净系挂住变男变女都唔得闲读书系咪先？ 唔系咁，你 safe school 咧，即系香港嘅听众唔知系咩啦，可唔可以解释咩叫 safe school 啊 ？Safe school 咧就系一个好 radical 嘅 program， 即系咧。由几岁，即系睇你佢搞到咩程度啦。美国嗰啲搞到系咧，四五岁开始就有本书叫 Gender Fairy 嘅。嗰本 Gender Fairy 就系话教啲小朋友咧，即系 Fairy 系冇性别嘅，可以变男变女嘅，就好似个小朋友咁咧，其实系冇性别嘅，你中意系男系女都得嘅。如果你天生系男咧，你可以变女嘅，其实可以着裙啦，戴嗰啲可以做嗰啲咩 therapy 啊。系啦，你中意点都得嘅，系啦。 啊，佢所谓 safe school， 即系话咧，佢系因为嗰人啲左交咧就话嗰啲学校咧，即系啲人咧眼光系歧视嗰啲，即系有嗰啲咁样 性别 性取向或者性嗰啲人咧，咁 safe school 咧就唔会有呢样嘢嘅，即系又唔即系你。 但系佢嗰啲细路 be part of them 啊嘛。 系啦，咁呢个问题就即系你。你群即系你如果系喺一啲学校，佢话佢过分 emphasize 呢样嘢嘅时候，变咗系鼓励，变相鼓励你班啲正常嘅有男，正常嘅男就或者男女有个分别，就变咗模糊咗个性别啦。你明唔明啊？惊佢 系啊，一来啦，二来就系正常都搞到佢哋心理唔平衡啦。即系明明佢开始对明明佢系男嘅，佢都怀疑自己系咪女咁咯，跟住又怀疑自己系咪 gay 咁咯，或者女嘅怀疑自己系咪 lesbian 咁咯。 系咪即系好似成语动画狼咁杯弓蛇影？即系原本好地地嘅，即系见系啦。即系嗱 ，safe school 咧，即系固然系会令到一个细路仔嘅价值观啊，同埋佢谂法动摇咧。我觉得最恐怖嗰样嘢就系咧。即系其实 safe school 呢样嘢，都系其实都系欧洲入先噶啦。而家啲友仔咧喺度咧，即系最近咧，即系苏格兰有个 minister 咧就话，希望呢个叫做 safe school 成功到咧，呢个 Prince George 会变 gay 咯。我觉得呢样嘢好不可接受嘅啫，黐线嘅真系。 喂，加拿大仲劲过 safe school， 知唔知？ 咪有 post 埋啲乜男男啊、男女啊、女女啊咁 加拿大係勁到咧，如果個細路想變性，家長係唔可以反對嘅。 係，如果咪就要拉佢啊嘛。 係啊，咪拉走個細路啊，可以 拉走個細路，同埋個家長要受 custody 個細路啊， 要刑責啊嘛，受。 系啊， 黐线嘅啫。总之就真系。 Queensland 而家就话，如果有之后就会搞 safe school 咯。系啊，已经预咗啲钱啦。即系已经咁捻穷，仲咁得闲搞呢啲垃圾，我都唔明点解。 啱系，即系捉呢个叫做 Queensland 嘅人好运啦。系啦，咁啊，嗱呢个 topic 咧， 唔系我啲家长唔知嘅，佢哋用得冇乜嘢嘅。 唔系家长觉得几好添，觉得个细路仔有得选择添。 anti bully 喎，可以系啊， 系啊，好正噶，即系你查唇膏，我笑你，我可以告你啊，真系做咩啫？真系 你着裙都系告啦，你佢着裙你笑佢都告啊？ 唔系，即系譬如着裙咧，着苏格兰式咧，即系入边唔着嘢，勾揈揈咁样，你笑佢，可能佢都可以告你，即 系啊。 咁啊，即系嗱呢单咧讲到呢度啦，咁啊第二单就即系讲话呢个咩？这个叫窃听风云，即系呢个叫做澳洲嘅情报局，咁啊。阿简洛夫可唔可以？简洛夫有冇睇呢单嘢？ 我冇乜啊，你咪讲紧阿 Sam 嗰单啊？ 冇错啦，咁啊，嗱，事源就系咧，即系呢个叫做喂阿猫，即系点解咧？阿 Mr. Bean 啊，即系我哋之前讲话呢个叫做工党 澳洲 Mr. Bean 系啦，工党嘅议员啊，Sam Dastari 啊，系即系就即系总之而家就即系俾呢个叫做传媒啦，就揭发即系佢系亲自走去拜访呢个姓黄嘅大陆佬啊嘅，即系喺 Mossman 嘅大宅啦，同埋而家有传咧 ，Bill Shorten 都有去嘅。咁即系阿猫，即系可唔可以解释下呢单？ 喂，我有睇过咧个新闻咧，话姓传咧，其实咧呢单嘢咧，阿 Sam 咧呢个 Mr. Bean 系俾人摆上台嘅。其实咧就系 Bill Shorten 咧就想借佢帮 Lima 收钱。 系啊。 即叫佢代收呢条友做按周周， 做何志平，你有乜做何志平？ 系啦，呢条友按周周，你有乜理由？你有乜理由明知人哋偷听？点会喺个电话度同佢讲？我、有人偷听，我哋出去倾，系咪白捻事？你 嗰句都听埋， 啲人偷听。喂，佢有冇睇嗰啲间谍片，好似 Bond 嗰啲咁？即系你如果明知人偷听都话，我哋出一出去先食支烟咁啊嘛，大佬，你点会同人哋讲话有人偷听咁卵白痴？ 你偷听咪打个眼色咪得咯？ 但系佢电话度，你可以话，我出去食支烟，一齐出去食支烟咁咪得啦， 系 咪先？ 系啊， 得咪出去食啲雪卡唔得啊，出去。 咁啊， 蠢嘅点解？佢真系我捻鸠啊！呢样嘢大捻死，我觉得佢系。 喂，而家好多好多咩，即系要搣佢下台，好多舆论压力，佢可能会呢排会牺牲佢噶，会唔会 所以 Bill Shorten 咪醒目咯，搵呢条按州仔咩？你明唔明啊 ？Bill Shorten 自己唔收钱，搵呢个傻仔收钱，系啊， 咁收 Bill Shorten 都狗啊，真系。 咁就即系嗱，即系嗱，呢只嘢就去咗个大宅度。 喂，佢好似傻强咯，咪有啲似傻强啊？ 系啊。 你有睇佢无间道嘅锁强系？ 有啊，咁其实呢、這个即系总之系即系其实呢即系点解佢俾人偷听咧？就因为呢、這个叫呢、這个 Chinese Tycoon 啊，系啦，咁就即系其实系佢系 ASIO 嘅一个叫摆咗喺 warning list 嘅人嘅，呢、這个人叫黄，即系黄相模啦，好似叫黄向物啊，系啊，咁啊，咁就即系总之系即系总之就系、是、啊。Sam 就去咗佢度啦，俾人偷聽啦，咁啊，即系而家阿 Bill Shorten 就決定犧牲佢啦。咁即系，但系即系，其實與此同時咧，你爆呢單嘢出嚟咧 ，Bill Shorten 咧，佢都係即系猛叫阿 Malcolm Turnbull 聖誕前落台喎。咁你阿貓姐，你覺得點？ 好睇喎，會唔會互篤啊？而家嗱呢邊Liberal 又篤阿 Sam， 跟住 Labour 條友唔憤氣又篤翻阿 Turnbull， 咪好睇咯。 嗯， 我快篤 想想轉移視線啫，想轉移視線啊，即係減低個對 Labour 嗰壓力啫。 咪就係， 咪會唔會兩邊互篤咧？變成你覺得？ 篤緊啦，已經篤緊啦。 你 Turnbull 肯定大把俾人篤灰啦，係嘛？佢咁多臭屎， 未養出嚟啫。 Turnbull 咁咪老咗嚟啊？ 唔系，不过你督咁多冇用啊！啲选民到一选嗰时候又唔记得呢啲嘢噶嘛， 系、嗯、啊，不过澳洲啲选民都系白痴嘅，多数都系睇大台咁啊，都系无线。 喂，呢啲系啦，好大，呢啲系好大，呢啲好大镬嘢嚟噶，大佬，其实系嘛，即系其实你选一个议员，选一个啊，或者选一个 leader 去，屌大佬你，原来你背后系有外国势力操纵喎。原来是为自己利益的，你谂唔系为澳洲利益的仆街噶嘛？ 两党嗰个都是 为自己利益的啦，你边个为？ 喂，呢度系有，即系唔系话系有，而家有事实摆埋出嚟啊嘛，大佬。咁你选，但系即系我就好怀疑啊，到下次选举呢啲有冇，即系呢啲咁嘅事有冇对佢个选票有冇影响？我好怀疑喎。 我覺得唔會啊！ 我覺得啲友仔 會 唔記得咯，你又唔係美國咁樣。係 啲友仔會唔記得㗎？你諗下，班 Joyce 咁撲街啊！啲人都唔記得啦，係咪先？ 係啦，嗱，啲佢一個雙重國籍嘅，屌俾人 DQ 咗嘅，一又可以選下去喎，大佬，嗰啲選民咧咩選民嚟㗎啦？屌，即係你哋低端人口嚟都係。 港豬咪澳豬多冇計啊！ 咁啊，即係呢個叫做 澳洲注定撲街嘅，我真係覺得。 唔系，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啊 ，Turnbull 咧，圣诞咧，即系反而系比阿 Bill Shorten 救佢一命咯，咁铺系，因为你因为澳洲唔系好同美国啊，你知美国咧冷战嗰阵咧，就即系譬如你俾人屈你系通俄，咁你就死得噶啦，人头落地噶啦，即系虽然而家即系 Donald Trump 嗰度即系话嗰班友仔选举嗰阵咧。就通俄咁都冇乜嘢咁樣，但係即係好多你講緊，譬如你話美國啲村民一講通俄啊，就屌鬼咁聲㗎啦。但係澳洲就係冇呢啲咁嘅嘢，而佢覺得即係通中係冇乜所謂咁樣咯，係啦。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咁啊，即係係啊，我就總之我就覺得佢聖誕就唔會落台嘅，係啦。咁啊，讲通中啦，咁啊，而家咩？而家就即系之前啦，我哋讲过啦，话即系呢个叫做呢个叫印度佬啊，阿 Danny 啊，喺 Queensland 北部嗰个 mining project 啦，又开煤矿咧，咁就即系本地啲银行唔肯借钱俾佢哋啊嘛，跟住之后后屘佢哋就不如市桥啦，咁就即系引入呢个强国投资者啊。而即係透過呢個叫做強國銀行借錢俾佢哋搞呢個 project 咁樣啦，咁就即係突然之間就即係建行啊，即係 CCB 啦，同埋呢個工商銀行啊 ，ICBC 就喺呢個 weekend 就拒絕借錢俾佢哋喎。咁同時間咧，即係其實都幾得意嘅，即係海航就決定要。即係好多要買，即係海航啊、平保啊嗰啲咁嘅嘢，就決定要即係賣咗喺海外嘅投資咁啦。咁其實頭先我哋咪後都講過，咁其實你哋覺得呢啲嘢會唔會有一樣嘅關係咧？因為都好奇怪喎，即係好多時出去買咁樣噶嘛，嚟而家突然間收水咁，係咯。阿簡洛夫可唔可以講下？ 我少揾得知道就冇乜即係澳洲嘅傳聞就冇乜講話，即係咁。分析呢個背後有啲咩原因性啊？咁我就我所知阿丹尼個 project 咧係同一間中國嗰啲，我唔記得個英文名啦。China 唔知乜 machinery 乜公司咁樣。 我哋上集講過嘅香港上市嘅嗰間嘢，係啦。 咁咧就 中國機械係啦，中國機械 係啦。咁即原本咧，即你。如果同呢即係呢度政府唔濕到大事，或者有啲話冇銀行借錢俾佢咧，佢揾中國銀行咧，其實成功率應該好高嘅，係咪先？理論上，因為你嗰啲煤礦啊，呢啲戰略嘅嘢，佢唔知含口水流啦，而且阿丹尼係最大嘅煤礦 project 嚟噶嘛，咁樣就係、是即原本諗住應該冇問題嘅，但係。而家系建行，即系建行都唔肯借錢咧。我揾唔到咩原因啦。我唯一懷疑就係會唔會係根本即係背後呢間中國公司咧，其實都有問題咯。即係變咗大陸係會係嚴打呢啲咁樣嘅，係啊，收緊呢啲咁樣嘅嘢，即係懷疑可能其實係一個走資嘅渠道啊，成咯。我唔係好清楚咁就，但我睇翻即係我頭揾唔到啲咩特別嘅資料喎。咁因為呢度嗰啲傳媒就唔會分析到去喺 即係喺呢個中國嗰邊嗰個情形啊嘛，即係佢都係講澳洲呢邊嘅啫嘛。咁我睇翻最新嘅就話佢好似話揾一嚿嗰啲 lobby 嘅公司咧，去即係同政府再玩咯， 再劃船咁樣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唔知佢點樣啊？不過即係不過，我覺得就話即係呢個 project， 我諗佢開唔搞唔成嘅機會都幾大咯。莫水莫財， 即係莫水就冇嘢講啦。因為你本地銀行，其實你哋記唔記得點解本地銀行唔借錢俾佢 咧？呢、這個唔係好知啊！你阿貓姐知唔知啊？有冇睇我之前 本地銀行？本地銀行之前我睇過啲新聞，就係話個 risk 太高嘛。risk 太高啊，因為你都知而家啲礦產跌得好犀利啊嘛。即係同埋對於外國嗰、那個demand 唔係好 certain 啊嘛。同埋嗰度要使好多錢㗎，政府開頭好似話要夾錢，後屘又唔肯夾啊嘛，起個鐵路嘛。系啊，佢开头本来起个肯夹钱起个铁路，可能会借嘅，但系因为后屘话要阿丹尼要个阿叉自己俾晒嘛，咁咪唔计太大风险，咪唔做咯。 所以就息差啦，系啦，因为叫佢自己顶，系啦， 系啊。 咁啊，真系即系呢个祸不单行啊！咁啊，即系简洛夫，点解你觉得会系呢个叫做系澳爆嘅先声？ 澳爆 系咯。 唔係，因為我覺得即係嗱，其實澳洲而家好多經濟其實都係靠呢個外水泵入嚟嘅，尤其是中國嘅資金入嚟撐嘅啫。無論樓市啊、嗰啲礦業啊、基啲加啊、農業啊，都係咁樣靠呢啲嘅。如果你有跡象顯示話你啲建行咁大，建行工行啲咁大嘅銀行都攣緊呢啲嘢，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咧，咁澳洲嘅水源咧有問題噶嘛？啊，咁你成个经济咪会影响咯？咁你一呢条水喉一收细咗，咁你咪即系上次都讲过啦。你咁大条水喉一收咗水，你一靠嗰啲滴一滴一滴出嚟都会冇噶嘛？ 系咯，啊，即系总之系即系班经纪啊冇肉食，即系包括喺度住嘅唐人经纪啦，同埋啲鬼佬经纪啦，即系你过水湿脚都机会都冇啊，因为。你好多时你大陆嚟投资，咁你好多时带动埋其他嘢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即系佢唔系冇投资，但系嗰啲呢嗱，你阿丹尼呢啲咁大嘅啲大 project 嚟噶嘛？你啲大 project， 如果即系大陆一捻紧啲大嘢，细嗰啲可唔可以佢即系细啲会有嘅？即系嗰啲可能嗰啲钱，但系嗰啲钱就唔足够支撑你呢个澳洲嘅经济噶嘛？ 系啊，即系你买你但系同埋呢个系咩？這个大 project 系。讲紧数以十年咁样计嘅，你就要 唔系同埋咧？你知唔知开呢个矿咧最大嘅开支咧？唔系个矿本身，系个铁路。 你要运嘢啊嘛，嗰个。 嗰个铁路系好金嘅，佢喺咪嗰个矿喺中部噶嘛？咁你要起个好长嘅铁路噶嘛？同埋中间会牵涉到好多即系收地嘅问题嗰啲嘢咧，都几大镬噶嘛？系啊， 即系总之就系呢个叫做一。即系一唔得咁啊！我谂 Queensland 都冧噶啦，系啦。咁啊，即系呢度亦都带啲好有趣嘅嘢出嚟啦。咁就澳洲喂，其实咧你哋两个知唔知澳洲本地嘅人点样睇 Kevin Rudd 嘅？ 唔知喎， 唔知啊。 Kevin 系 Queensland 噶嘛，好似系嘛？ 系啊。 Queensland 啲人好中意佢咯，我就知道。 嗱，我识嗰啲人咧，点样睇Kevin Rudd 咧？即系啲唐人嚟嘅。咁啲唐人咧，觉得咧 Kevin Rudd 咧好有远见。咁我听咗之后好 O 嘴咧，即系嗰阵我都我未搬嚟澳洲住嘅。咁我话点解你觉得佢好有远见啊？哦，佢学中文啊，佢。即系将我哋澳洲咧啲嘢咧就带去中国咁样啊，咁我哋澳洲咧唔同咧，大陆 trade 咧就会玩完噶嘛，哔哩吧啦咁嗰阵我已经呆咗啦，系啦，即系至于嗰啲人我已经冇再，即系唔系特别想同佢讲嘢，系啦，咁 Kevin Rudd 咧就讲嗰啲咩咧，咁佢就即系今日就接受报纸访问啦，咁就摆明系擅稿啦，因为佢出回忆录啊嘛，咁佢本回忆录咧就叫 Not for the faint-hearted 嘅， 佢以下講嘅嘢咧，亦都係我都覺得係 not for faint heart。咁佢就講澳洲就唔可以睇，即係唔可以倒向啊美國啊或者中國是但一方嘅，因為即係美國喺呢個軍事上咧，對保護澳洲咧就非常之重要啦。但係咧，中國咧亦都係澳洲嘅財神，所以覺得咧，即係咧，如果有人咧提出咧要倒向是但一方咧，係一個好不成熟嘅講法。咁你點睇？頭先我哋咪後好多嘢講，即係 咁佢都講，佢我覺得佢都講法就好唔成熟。佢即係話澳洲即係要做長頭草啦， 要買兩邊。 唔係當然係，其實澳洲最有利嘅就係話擺下就啦。但係問題有啲情況咧，唔係你要嘅話，你唔揀啊。某啲情況你要揀噶嘛，你明唔明啊？ 嗯哼， 即係南海有事，你澳洲嗱嗱聲派啲軍艦去啊，去同美國做下威咁樣，咁你中國睇到你咁樣，喂，點同你 friend 啊？係嘛？咁如果你唔派，咁美國睇到你，喂，頂你塊，你有事你揾我咁樣啊？咁啊唔得噶咁樣，有啲即係你係你可以即係某啲情況唔影響好，即係唔係好大嘅時候咧，你可以。在經濟上就政治上咁啊，騎下，即係呃下飯食就還可以。但係而家個世界局勢，我覺得遲早有一日會攤牌咯。你係啦，你其實你唔做得好耐咋？你嚇 係噶，我都係咁諗，因為即係你北韓啊，唔知幾時爆咁大陸咧？而家咧，你都知道，即係你所謂嘅民主鬥士啊，昂山素姬啊，都要去大陸嗰度。即係參見啊，習近平啊，又講話即係又掰佢嗰啲咩不輸出啊，嗰啲咁嘅卡嘢咁啦，係啦，咁即 係我覺得 Kelvin 乜講嘅嘢係即係唔係佢錯，佢係啱嘅，但係佢係唔應該講出嚟嘅，講出嚟戇居咁。 講埋啲商業秘密出嚟， 唔係商業秘密，你即係你唔係全世界都係咁做嘅啦，唔係即係你甚至美國都係啦，喺中。中俄之間你都是擺下擺下噶啦，全世界都是用利益嘅啫嘛。但係你美國呢個特朗普唔會即係或者佢美國啲政界人唔會咁出嚟咁講啊美國唔應該去咩個即係應該又要親下中又要親下俄咁樣啊，即係唔會咁講嘅嚟噶嘛。 阿 Trump 嘅可以做，係啦，可以做出嚟， 可以講， 係啦， 可以講， 因為你一講出嚟咧就惹人口實啦，係啦， 係啦，即係話你冇原則冇成咯，你嗰个系嘛？ 即系咁班仔都系咁啦，黐两边黐，不过人哋唔讲到出口咧。 全部都全世界嘅都系咁噶啦，即系会即系你以前啊，即系联中抗苏咁样啊，嗰时 恋爱或者恋爱用共系啦，系啊， 你都系喺当审即系审度当时嘅形势而做一啲最有利自己嘅决定啊嘛。但系你啲系可以讲唔可以做噶嘛？唔係，可以做，唔可以講，應該 係。嗱，呢單嘢咧，其實好似咧，我琴日發生嗰單嘢咁樣。咁你知我琴日去咗呢個叫做香港保衛戰紀念儀式啦。咁香港保衛戰嘅紀念儀式咧，就係每年就由加拿大領事館所主辦嘅。咁就喺柴灣嘅西灣國商紀念墳場度舉行。咁其實同場出席咧，有美國領事啦、澳洲領事啦、英國領事啦，同埋印度領事咁樣嘅。咁即係其實咧，嗰日琴日咧嘅主禮嘉賓咧就係即係我住嘅多倫多啦，多倫多就係屬於呢個叫安省啦。咁安省咧就係呢個叫即係一個左膠豆腐婆做省長，再加埋加拿大領事咁樣嘅，係啦。咁就我真係好同佢好開心合照，但係俾人屌到撲街咯。咁大佬啊，即係咁政治係咁樣噶啦，我唔會將佢屌到你撲街咁樣噶嘛，係咪先？真係。真 系， 咁啊， 唔系阿 Kevin， 讲呢，即系其实你可如果你系你话唔应该靠美国或者靠中国，应该有独立嘅政策系啱嘅，但系问题你澳洲系未到你咁嘅班次啊嘛，你强大到可以自己有个 policy 嘅咪可以咯， 系啊， 你澳洲唔系啊，点解澳洲大佬？你澳洲永远都系要跟个大佬搵食噶嘛， 系啊。因为你自己基本你系冇实力，咁你冇实力就要黐噶啦。你有实力就 咁你咪唔可以话即系咁话要自己乜乜乜乜乜，你讲嘢多余啦。 所以就即系呢条友都呢条友都呢条友都唔知点噶啦。咁啊，下一个 topic 啦，下一个 topic 就 Oraton 啦，即系呢个差唔多系成七十几八十年嘅澳洲手袋银包 accessories 嘅牌子啦，就进入呢个叫做voluntary administration 啦，咁就即系。亦都正式由呢個 Duncan 啊 ，Deloitte 啊開始接管咁樣啦。咁就即係我哋其實節目都成日講噶啦，就即係講話澳洲，即係而家就澳洲就即係個零售業啊，好得意嘅，即係佢 Top Shop 啊嗰啲啊做唔住啦。但係即係亦都係有好多，亦都有好多牌子入嚟係好成功嘅，即係例如Uniqlo 啊、Zara 啊諸如此類咁樣咯。係啦，咁就。即系呢个 Oraton， 唔系澳洲人，你发觉好奇怪嘅，即系佢哋咧唔系好 buy 本地嘅牌子，好多都真系买外边啲牌子嘅。 嗯，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呢样嘢？ 即系你睇到啲年青人买啲嘢咧，你睇下好 buy， 着啲衫咧，譬如买A&F 啊 ，Nike 啊 ，A&F 都有多好多嘅，跟住 Susties 啊。穿那些是 Adidas 啊，即很多外来的牌子，反而澳洲本地的牌子很少支持，就算你说那些女士衫很多穿 Zara 买 H， 是很多很多女人买 H&M 的，很兴 H&M， 周围都 H&M， 即他们不会说，你看到很多澳洲的牌子，以前很多人网上都搭晒了，现在剩下买肥婆衫那些 work 咯， 即其实 Katie's 啊 City Chicks 那些咯， 今年呢就什么执了呢，有 Topshop 啦 ,Pumpkin Patch 啦，喂 ，Love，Pumpkin Patch 原格嚟讲唔系澳洲嘅 ，Love 系咯 ，Love 啦 ，Marks 啦 ，David Lawrence 啦 ，Seduce 啦 ，Laura Ashley 啦 ，George Groot 啦 ，Kit and Ace 同埋 喂 ，Seduce 咧呢个 case 好搞笑啊，其实佢唔系执咗噶，抹面嘅股东 ，OK， 系啊，佢而家开咗另一个牌子，我唔记得叫咩名，总之 Seduce 而家变咗第二个牌子啊， 嗯哼， 系啊，又可以唔使找数啦，你睇下，好似快派 face 咁啊。派 face 其实根本嗰条友唔系冇钱，系佢唔想找数，咪喺度清盘咯。 所以接嗰间公司佢算啦。 系啊，好似 Donald Trump 咁咯 ，Donald Trump 唔想找数，咪接 Q 咗佢再开个咯。 系咯，咁就即系呢个 Oraton 就即系叫做今年原来佢蚀咗成14.3 million 啦，咁就即系啲第三代都。冇乜即系冇乜意欲走去经营咁咯，咁其实即系嗱，其实而家咧啲 article 咧都会话，即系 Oraton 就俾好多即系你头先都讲啦，即系好多澳洲嘅叫做即系后生嗰啲都唔会特别想走去买本地牌子咯，咁佢会走去买咩咧 ？Oraton 嘅competitor 走去买 Coach 啦，系咪先？即系 系啊，好多人买 Coach 啊， 系咯，同埋就宁愿走去买 Michael Kors 嗰啲咁样咯。 系啊 ，Michael Kors 而家好多强国人用，所以我都唔买。 或者咩咯 ，Kate Spade 咯，系啦，即系多数都系呢三个牌子咁样。咁就即系其实呢个叫做，其实呢一个价钱咧就叫 Afflux 嘅，即系呢个叫做 Affluent Luxury 啊，即系挨近嗰啲，但系又唔系真系 Luxury 咁样。咁就即系 Oraton， 其实你阿猫姐，你系女士啦，咁就。你係咪都覺得咧？即係咧，其實咧，如果要俾咁嘅價錢咧，我冇需要買你咁樣。 嗯，同埋 Oraton 咧，越出啲款越好似假嘢咁咯。佢成日抄 Gucci 咯， 係成日啲 monogram 嗰啲咯。 係啊，佢成日抄 Gucci， 成日佢出到後期同啲 Coach 嗰啲又好鬼似嘅個樣，但係佢啲料硬係又唔夠人哋嗰啲好喎。即係佢出啲款好逼。唔知点解咧，澳洲佬出啲嘢，梗系咧大大旧有笨咁样，好鬼重噶佢啲袋，我买过。 好土噶嘛，同埋 系啊，即系你 coach 人哋系好精致咁样噶嘛，整到 Oraton 唔系嘅，大大旧噶嘛，全部都。 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嗱呢啲咁嘅澳洲牌子会，即系呢个逐一执咁样啦。咁你就即系你觉得嚟紧而家 Amazon 咪入咗嚟咁？其他你覺得就算呢？ 喂，我想睇下 Harvey Norman 幾時賣盤喎、啊？老實講，會唔會 Amazon 你快啲賣俾佢好啊？ 佢有咁上咁多 location 啊嘛，係咪先？ 系咯，喂 ，Amazon 一嚟咧 ，Harvey Norman， 喂，大佬 Jerry Harvey 都咁上年纪啦，系咪啊？ 系啊，我哋成日讲话 Harvey Norman 会卖盘噶啦 ，some point 一夜咁求其连埋 real estate 咁卖咗佢算。 咪咯，会唔会 Amazon 食咧？Amazon 有咁嘅实力啊嘛，你其他澳洲本地其他啲零售冇咁嘅实力啊嘛。 系啊，咁啊， 你谂下有边个会买嗱？一系 JB 嗰条友 ，JB 买咗 Good Guys 原来 ，JB 系买 Good Guys 先买一段时间啦。 系咯，跟住仲有边个有实力啲啊？都冇乜边个零售买得起佢啦，系咪先？ 大陆佬， 我估 Amazon 买佢好有机会。 大陆， 但系大陆识 run 啊嘛，大陆。大陆，你俾大陆买，俾美的买咗佢啊，俾嗰啲国美买咗，佢唔识 run 啊嘛，大佬。但 Amazon 有嗰个流程可以 run 啊嘛。 你俾新加坡佬啊买啊都唔识 run 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有机会，有机会买。 咁啊，嗱，即系呢啲而家又讲紧呢个叫澳洲，基本上就即系佢本地所出品嘅呢啲叫做即系衫嘅嘢，即系啲咁嘅成衣啊，啲咁嘅饰物啊，啲咁嘅所谓即系叫潮少少嘅嘢，就由于系即系佢同啲外国牌子比就不甚吸引啦，咁啊，所以就失去竞争力啦，同埋啲本地嗰啲人都冇乜兴趣走去买啦。咁就即系嗱，呢一单新闻咧都系要讲一讲嘅。咁就即系讲紧系 ACCC 啦，即系我哋澳洲嘅竞争局啦。咁就即系就 investigate 啦 ，Facebook 同埋 Google 啊，就即系令到呢个叫本地媒体啊冇啖好食咁样啦。咁啊，其实你两个点睇呢单嘢？呢单嘢我自己就觉得好好笑啦。即系你本地嘢唔够人链，咁又冇人用咁样，咁你系咁噶啦，咁你够唔够料砌翻个？ 唔系，因为我有 friend 系做广告嗰啲嘅， 系啊， 即系我 friend 系可能即系佢做啲车广告嗰啲嘅，咁咧佢都话咧，而家咧啲人落广告咧，通常都唔会喺澳洲啲报纸度落噶，多数都系落 Facebook 啊，落 LinkedIn 啊，个 LinkedIn 嗰个系几平几抵噶。 你个嗱，同埋几？你可唔可以讲下你个 friend 做咩车广告，同埋喺？系咪真系喺 Fairfax 嗰啲咩，或者即系嗰啲 magazine 度做广告定做车广告？即系你啲 Sydney Morning Herald 有 drive section 噶嘛，同埋你有几澳洲有几本？ 佢有去过唔同地方卖广告嘅，佢试过喺嗰啲 carsales.com 啊，试过真系喺 Telegraph 啊啲卖嘅。 即系你个 friend 倾起 咧， 你个 friend 都系唔够 social media 嗰啲。 但系佢系卖 dealership 嘅广告啊，卖 brand 嘅广告啊，定系卖啲 dealership。 新车定二手车？ 帮人哋卖广告嘅系啊。 新车定二手车 啊？新车、二手车都有嘅，帮啲 dealership 卖广告。 O K。 佢做 marketing 嗰啲嘅系啦，咁帮人哋卖广告，跟住佢都话而家个 trend 都系 social media 咯，系啊。佢话反而喺 LinkedIn 咧，仲多回响个多喺嗰啲传统嗰啲媒体啊，咩 Telegraph 啊、SMH 嗰啲咯。 唔系，你都讲得啱嘅，因为咧，你知我中意试唔同嘅车噶嘛。咁好多时咧，我见到咧，即系譬如啲 dealer 咧喺 Facebook 度就话，哦，今个月就系咩 test drive 啲咩月，咁你可以 unlimited KM test drive， 我宁愿喺嗰度咁样入个 inquiry 入去咯，系啦， 系啊，系啊，佢都系喺嗰度有卖广告啊，系啊，即系喺佢 Facebook 啊，喺 LinkedIn 啊 ，LinkedIn 咧，即系揾工嗰个网页咧， 系啊。咁其实即系， 因为佢话啲人有啲人揾工都要买车噶嘛， 唔系咁你上得 LinkedIn 咧，你多数咧，即系咧你嘅，即系你识用电脑同埋你嘅知识水平咧，就应该即系理论上就应该高少少嘅，系啦，即系你都始终系即系你都会将自己啲嘢抌出嚟，咁就即系叫做系咯，即系叫做比较。 同埋嗰个可能系个 age group 嘅问题，因为你通常揾工嗰啲年纪咧，都系换车年纪嘛，系咪先？ 系咯，即系你消 玩车年纪嘛，系啊，即系 消费力都好少少咁样。 系啦，即系佢啱啱系嗰个年纪嗰啲人咯，佢话，即系如果你 Facebook 咧就都 OK 嘅，但系 Facebook 咧就个卖广告价钱会贵啲咯，佢话，因为 Facebook 已经 establish 咗咁耐啦嘛，同埋佢真系几要睇你点摆噶嘛啲广告。 咁啊，同埋 Facebook 你知唔知佢有唔同价钱噶系啊？ 同埋你知 Facebook 咧，你卖广告咧，你系冇得断尾噶嘛？你知你系 咩冇得断尾？ 你系不断咁 recurring 嘅，即系除非你走去 stop 咗佢咧。 哦，你可以 subscribe 咧要几耐噶？可以半年，可以一年噶。佢话 系啊， 价钱会同系啊。 系啊，咁就即系 佢好旧噶。Facebook 唔俾你 one off 噶，佢系有个 subscription 噶。 系啊。 係啊，即係 貴啊， 係啊，所以你不斷係要即係呢個叫做 perpetual 咁樣做，係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唔同 LinkedIn 嗰啲咧，你可以 one off 嘅，我淨係擺一兩個月咁樣唔得都得噶嘛，但係 Facebook 唔得噶。 咁就即係我就覺得 ACCC 係多鳩魚啦，即係。 即系白痴啦！你就算你冇 Facebook 啊，第二啲媒体啊一样，你 Instagram 都得嘅啫，系咪先戆居嘅咯？ 唔系你旧世界嗰套都即系你保护主义旧世界嗰套咧，就真系已经 work 噶啦，即系关于呢啲咁嘅嘢。 系咯 ，ACC 其实 ACCC 嗰个机构都要改例咯，我觉得咁样。 改咩例咧？ 即系佢唔可以用以前嘅方法嚟睇而家个世界咯。 咁澳 真嗰个问题。 咁好多。咁其實如果即係其實你大部分 Aussie 都係咁喎，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呢個叫做即係 Harvey Norman 啊 JB 啲咁嘅嘢嘅出現啦，即係 Amazon 入嚟班友都唔會手騰腳震啦，根本就因為佢哋搞唔掂，所以就要咁樣。你其實今日都係啊，今日 Australian Conservative 啊，即係 Cory Bernardi 啊，都話澳洲應該 scrap 咗呢個 luxury car tax 啦，同埋呢個叫做import car tax 啦，因為澳洲你而家已經係冇咗 car industry 噶啦嘛，係咪先？ 我都戆居嘅真系， 所以冇话其实做，即系已系即系好多澳洲嗰啲乜嘢，其实不合时宜，即系你我哋成日讲嘅呢个叫做penalty rate 嗰啲都不合时宜啦。你澳洲又要话自己系呢个亚太区国家，又要话即系自己同你同新加坡啊、日本啊、马来西亚、印尼啊嗰啲 compete 咁样，但系即系你一讲做生意，你仲咁 backwards， 咁其实。 喂，唔紧要噶，即系好似我啲朋友咁咧，自己做生意咧，佢哋知唔知原来背后嗰啲 back office 咧，佢哋自己因为 small business 咧，因为政府搞到啲礼咁麻烦咧，佢哋好多嘢都 outsource 晒出嚟，譬如做 graphic design 咧，我听个朋友讲咧，如果你澳洲请条友要成千几蚊一个 week 啊嘛，咁佢请条宾仔咧都系二百几蚊一个 week 啫。 你全部唔係 喺菲律賓啊嘛嚇，嗰條友。 你好多你好多，譬如你話啲咁嘅 startup 嗰啲嘢，好多都係有條 team 喺馬尼拉咁樣。 係啊，即係佢哋唔使 physical 喺馬尼拉，佢而家好多公司咧做 portal 嘅，知唔知？ 咩 portal 啊？ 即係譬如你要揾呢啲人，佢幫你 source 就係譬如我要 graphic design， 佢咪喺 overseas 揾條友，我要 accountant， 佢可以喺印度幫佢請咁咯。 哦，唔係你譬如你講緊 expert 360嗰啲嘛係。即系你澳洲，你个 Sydney startup 嚟噶嘛？即系你要啲咩 job 嘅话，咁咪 deliver 俾你咯。咁你其实你就算你加拿大都系啦，加拿大有啲公司系即系譬如你知好多时，譬如你话出版啊嗰啲嘢，佢要 stock photo 噶嘛，系咪先？你 stock photo 嗰啲咪即系 shutter stock 咪系咁样咯。而家有样嘢叫 insta。因为我 friend 话佢唔系唔想请澳洲人啊，但系佢即系 small business 咧，即系请唔起啩。系啊，同埋嗰啲啱啱 start 嗰啲咧，根本冇咁多 resource 嘛。 如果唔系就要自己做米，系啦，自己做米又冇时间。 系啦，咁佢要攞生意冇时间，咁你呢啲临审嘢搵人做，譬如 account 嗰啲嘅要搵人做。澳洲请条友 accountant 都四五百蚊一个 week 最平嘅话，搵佢搵条阿星咧，佢嗰啲公司帮佢搵条阿星都系九啊蚊啫嘛，佢一个礼拜。 系咯，咁咪。即係講到尾個結局咪就係、是、高端嘢，澳洲個 turnover 又唔夠人請，所以咪得翻啲低端嘢做咯。咩低端嘢又唔夠曬？ 問題係你啲高端嘢 outsource 曬，呢個好大問題。政府又你 protect 嗰個 protect， 因為啲嘢太貴啊嘛， 佢又唔係 protect 呢啲嘢係啊。 你啲嘢太貴啊嘛，咁咪即係我。 所以美國咪醒目咯，佢減税令到呢樣嘢比較 competitive 啲咯。 係啊。即係令到啲公司可以即係可以肯回翻錢翻嚟喺本地 invest 咪一講居所澳洲咪白痴 咯，所以等收皮噶啦。咁啊，簡樂夫有冇補充啊？呢、這個 topic 你冇出過聲。 哦，唔係，我正話都諗起就同你之前傾開就話，澳洲嗰啲工嘅數量可能係表面上冇少到啦，其實係由中高端轉咗去下，即係低端嗰啲工作嚟噶嘛，個數量可能係。冇少有多添，因為你以前係一個叫做請個技術有技術嘅人，或者請啲管理嘅人，但係呢啲 job 嘅數量係少咗嘅。但係嗰啲可能淨係落手落腳啊，即係啱啱講起就話 Amazon 嚟到開啦，咁可能請倉務員都請幾千人噶嘛，要係嘛？咁你呢啲工啊，呢啲工嘅職位係多咗啊。咁但係你成變咗係全部嗰啲咪就係即係向下游。 喂，讲起呢样下游咧，我个朋友咧旧年俾人炒咗嘛。Last year 咧，佢本来做 I T 噶， 佢赚成700万噶，跟住俾跟住个公司请咗个四五七之后剁咗佢啊，跟住佢最近揾到工咧做 pest control， 但系佢 可能仲好揾喎， 佢人工低咗， 佢想唔想 retrain 自己 啊？ 佢想唔想 retrain 自己？ 我唔知佢点样人介绍佢入行咯，即系佢识人先至揾到呢份工，跟住人工系低一折噶。但他找了成年都没有 full time， 他怎么要吃饭大佬 我发觉就是这样，现在澳洲是个趋势，所以政府公布的什么失业率有多少，又增加了多少个工出来，那些数字呢是即你是要看埋背后有些东西的，其实澳洲、中高中端和即中级和高级的那些工作呢，那量 是少了的。 少了很多啦， 是啊，即是说你说哦，搵以前搵十几万一年，年薪十零万，你做可能你而家哇，即系搵等个年都未搵到，话你可能有啲 job 可能即系5万元啊嗰啲，仲要但5万元你未必做到嘅，嗰啲可能系低端啲啊，可能你要可能要体力劳动或者成为即系譬如仓务咁样吓，你真系你未必做到啊，你肯做嘅时未必做到嘅。 唔系同埋你讲低端嗰啲嘢咧，你唔好唔记得啦。仲有好多人同你争嗰啲工啊，好多都系高端嘅碌咗落嚟。 同埋嗰啲咩咧？嗰啲即系咩啊？系啊，即系变咗嗰啲工，嗰啲咁嘅工。 我听过咧，唔知系真定假啦。嗱，譬如你份去 Amazon 大公司，可能就唔会。譬如啲中小企嗰啲咧，譬如你出份咁嘅低端工啦，即系可能 Sydney 好啲。譬如你喺嗰啲 Queensland 嗰啲咧，话有啲 case 就系嗰啲新移民同人哋斗平咯。 哦，呢样嘢好耐噶啦 ，Sydney 都系噶，即系有啲系啲即系啱啱即系读完书有得做一两年嗰啲，咪走去抢晒你啲即系低端工咯。咁你做咗几年，兜咗出嚟嗰啲，系咪冇嘢做咁样咯？咁嗰班友系即系冇所谓噶嘛。所以其实即系可能简诺夫都有都知道啦。譬如即系我哋做 software 嗰啲，做 IT 嗰啲，咪俾成班阿叉贱物斗穷人咯。嗰班友系有身份噶，但系嗰班友咪即系可能譬如即系。水即系你平一撅都接，咁咪玩残啲 local 咯，系咪先？ 系啊，而家即系佢唔系啊，而家咁啊，前几年开始已经系咁嘅。 咁啊，自己玩最自己啦。咁啊， 美国会唔会咁嘅情况咧？其实美国喺加拿大。 嗱，佢改 H1B 之后咧，嗰班友咧就即系唔可以，即系总之佢新嘅 H1B 佢基本上佢系。睇埋你成個 market 嘅人工啊嘛，所以你就即系唔可以鳩掉入去咯，已經係係啦。加拿大係啊，加拿大係好多啲即系好多阿叉啊、東歐佬啊嗰啲嚟，即係賤造咯，係啦，咁咪搶低曬成個人工咯，咁咪本地人啊、唐人嗰啲咪揾唔到工咯，係啊，咁啊點啊？你係咪想講 auction 啊？最尾我哋得翻七分鐘到。 喂，今日 auction 得翻62%，我点睇啊？你觉得下个礼拜有冇可能低过60啊？ 上个礼拜系咪65度啊？ 65-67咁上下，仲有系咪？咁唔系你而家佢呢一两个礼拜跌系正常嘅，我估系应该，因为而家系临近圣诞啊嘛。 嗯哼， 啊，你买都应该会两下啲嘅， 都立啲啦。咁啊， 唔系我睇到好多好多卖唔出都系 unit， 真系大部分都系 unit。 嗰啲不嬲都讲咗系嗰啲重灾区啦，阿柏文嗰啲啲系死先噶啦。同埋我觉得最主要睇翻系咩咯？一二即系放完呢个圣诞节翻嚟之后，头嗰一季嗰、那个即系个情况咯，就可以奠定佢其实系已经系到咗顶，系向下，你已经话仲有得上啊？ 喂，咁睇嚟强国嗰个控制钱流都有关系喎，咁讲啊？ 絕對有關係啊！我講嘢俾你聽，有個 friend 前兩日同我講開咧，即係佢有個 friend 就買樓啦，喺 Epping 嗰啲唐人區度啦，咁啊都買到嘅。 有 Epping， 係 漢林， 係漢林。啊，咁佢又講，佢即係同我傾開偈咁樣，佢又即係嗰間屋都係賣俾個唐，即係嗰啲唐人，即係話大陸人啦，應該係講大陸。咁但係咧，佢話好，佢話。喂，佢嗰個 terms 好怪嘅，話要6个月嘅交吉期嘅，啊，你話點解6个月交期咧？原來佢話嗰個大陸佬同佢講咧，就係話佢調唔到啲錢過嚟短期，所以通常1个月嘅啫嘛，交吉係嘛，即係嗰個 成交啊，即系 顶多两个月啦，俾多你两个月啦，系咯。 即系正路啊，多毛一个月啦，个零月咁啦，多毛就咁，大概要六个月。咁但系嗰个人啊，照都冇所谓啦，照买啊，因为可能佢个市近来立咗，佢惊卖唔到啊嘛。咁咪照卖俾你啦，收大订话都唔收大订话，即系塔订啦嘛。咁但系个问题就话佢话佢要六个月，个原因就话即系话佢短期调唔到钱过嚟咁样咯。咁我觉得可能其实咧嗰条友咧根本即系佢唔系冇钱啊，而系啲钱真系锁咗喺大陆出唔到嚟咯， 扎住啲钱 系啦。咁佢可能有十零廿万咁啊，落嗰个订先啦，十零廿万咁啊，落咗个订，咁就嗰六个月之后先慢慢睇下搵方法 赢出又好，赢出嚟啦，系咯， 系啊，点你好啦，我如果出唔到你个人， 喂 ，Hurstville 两间屋 pass in 喎 ，Hurstville Grove 啊 withdraw 要得一间屋放一间 withdraw 喎，好正。 我谂啲强国真系出钱有问题，你睇啲强唐人区咧，好多都买唔出啲屋。 嗱， 正常嗰啲屋会扫晒噶嘛，俾唐人。 嗱 ，Janelli 啦 ，Janelli 即系都系你个头啦 ，Janelli 三间屋两间 pass in 一间 withdraw 喎。 诶，嗰啲就冇得讲，我讲唐区嗰啲啊，你譬如睇 Burwood 嗰啲咧，你个指标，我觉得你睇 Burwood。 同埋几个月前咧，你系银行呢度啲四大银行完全唔会借俾海外嗰啲啊嘛，即系海用海入息证都借俾你噶嘛，即系由我谂由嗰阵开始咧，嗰班友咧就系、是，即系以前咧可能佢托唔到水，咪同银行借咯，求其伪造张证明有新家收入，咁啊你要银行借俾佢咁啊。頂住慢慢出錢咯，但係而家唔得啊嘛，而家要喺嗰邊出出嚟啊嘛，咁短時間可能佢真係出唔到咁多錢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而家佢真係有啲落咗訂嘅，真係可能佢到時係真係攞唔到錢出嚟買。 同埋我真係想睇嗰啲 off the plan 出年咧點樣 settle 咯，真係 嗰啲先大鑊喎！你話如果你現樓嗰啲冇乜事啊，你賣唔到都賣唔到咪等咯，等下個喂嗰啲流花嗰啲先大鑊喎。 系啊，同埋而家我睇之前有睇有啲发展商自己借翻俾嗰啲，即系可能高息咁借翻俾嗰啲买家嘛。但系问题系而家可能政府都要管制啲喎，所以都可能有问题喎。 所以我咪话出年 啲银行借啊嘛，咁个发展商咪自己借咯。但系而家政府想管制嘛。 咁所以出年第一二季，所以我同你讲话出年第一二季系见到个真章咧，就系话因为出年第一二季咧会好多 apartment 就会落成噶啦，嗰陣時即係成個，即係對成個市場咧，突然間個量啊多咗，但係咧買嘅人咧，就我唔話佢冇錢買或者係咩，而係話佢錢出唔到嚟，根本就買唔到。咁到時咧就會嗰、那個 即係淘唔到嗰啲樓係， 即係嚇 set 淘唔到咪搞 set 淘唔到咪賤價懟出嚟都鬥會唔會點啊？你一定要你到時你一定要咩㗎？你發展商嘅一定要賣咗佢㗎，要找數。 係啦，大佬佢都要找佢自己條數啊！ 系啊，佢梗系嗱声甩我水走啦，仲乜浪嘢咩？咁但系个即系你如果个情况冇改善，或者成个即系资金或者买家嗰度少咗咁多嘅啫。尤其是你知 apartment 嗰啲客多就系强国客多噶啦。 系咯。 啊， 喂，咁有啲起紧嗰啲会泼唔到水啊？咁出年？ 呢度另外一个问题嘅，因为嗰啲借钱咧就你起一期嘅就俾一期你噶嘛。你留花卖晒佢就得噶啦，最紧要留花卖晒。但问题就系你最后嗰期你俾钱嗰时，即系收客点啊？即系留花要收钱嗰时候，嗰时收唔到钱系大镬啊嘛。 系咯，而家好多唔收 10% 噶嘛，好多譬如收 5% 2% 都照杀咗你先噶嘛。但系银行系要你收 10% 先当你卖咗噶嘛，所以都好大镬噶。 哦、 啊，譬如嗰条友俾咗 5%， 佢另外嗰 5% 唔俾，咁点算啊？ 咁咪点上到？咪咩咯？烂尾咯！ 而家系烂抢到好多都，以前系 10% 先肯制噶嘛，大多睇到大陆人买嘛，抢噶嘛。而家唔系喎，嗰啲发展商系你俾几多 percent 佢都杀咗你先噶嘛。 喂，而家咩？ 系啊， 而家咧我睇到啦 ，Cherry Book 啊 ，Kellyville 嗰啲全部冇人买噶，全部清唔到啊！ 你讲 house and unit 先 ，house and unit 清 点解全部清唔到啊？ 即系佢 list 出嚟 一单都冇成交， 一单都成交唔到啊 ！Cherry Book 同埋 Kellyville， 我咪 Kelly 不嬲，我都话如果死啊，嗰啲重灾区先嘅嗰啲。 喂，其实我边个 council 有冇改例？因为我知道有啲 council 咧，俾人 complain 得多咧，而家唔敢乱咁批嗰啲 development 啊。 喂，嗰啲分地嗰啲啊嘛，系咪？ 系啊 ，development 唔敢乱咁批啦。你嗰度啊，即系咩 Kelly 嗰边有冇咁嘅事？ 我又唔知道，但我知道我所知間接知道就係又係 Epic， 又係 Epic， 又係有條強國佬係唔知年幾兩年前咧就買咗間屋啦，就即係個好搭地好大嘅，諗住即係分出去啦，點啊租咁啊，未佢就落咗個 plan， 即係落咗個 plan 啦。咁但係佢有佢間接有時間噶嘛，即係你唔係話你一批嚟噶嘛？ 五年嘅啫嘛，通常DA 係五年嘅啫嚇。 喂，即系佢话，哇！即系我意思话，佢就算批你都有个时间，咁嗰段时间佢系租咗俾我个 friend， 租咗俾我个 friend 系即系租一年咁样，咁啊，即系预算佢租完之后就唔续约俾佢，然后就即系如果卡数批咗，咪可以分得俾出嚟起两间买嘅咯咁样。点知而家佢后屘佢赶，即系佢到期就唔续租俾我 friend 啊，就即系叫佢走咗啦。咁跟住咧，我 friend 话俾你听咧，佢而家佢嗰个 friend 咧，佢唔批佢啊嘛，唔俾佢分， 系啊，随时可以改噶。 咁佢讲完之后 就话有 case 咧，咁卖嗰阵时咧，条友即系好多好兴噶嘛，卖埋个 DA 噶嘛， 系啊， 咁啲有啲强国傻仔唔知买咗啦，跟住点知买完之后冇几耐个 DA 到期啦， 咁啲友仔唔知噶嘛， 咁入跟住咧，跟住到你再入 DA 嗰阵咧，佢唔批翻原来个职俾你咯， 佢有权唔批噶， 系啊，咁啲人。买嗰啲傻噶嘛？ 嗱，呢个呢呢个， 所以有个 risk 嘅，所以嗰阵时嗰啲有你一窝蜂咧买啲地翻，即系买啲比较大嘅地咧，尤其是嗰啲 acting 啊嗰啲嘅地区咧，啲唐区咧，跟住分即系谂住一间一即系原本有间屋咧，但系大地佢怼冧嗰间 咁样啊， 或者唔 town house， 你唔起 town house， 你可能系搣开两块地分咗出嚟啊。即系分一地，你咪起两间，变咗我啲本来买一间屋，一块大地变咗两间细地，两间屋咁咪有赚咯，系嘛？ 拆地咁样咯，系咯。 但系有啲人做，有啲人都做唔到啦。咁其实有即系个风险喺度咯。咁啊，而家佢喊啊，买咗间好旧嘅、好残嘅屋，咁咧比较大嘅地，但系分唔出嚟又唔值嗰个价钱噶嘛。 起 Granny Flats 咯，冇紧要噶。佢喺波兰，佢一间打一间细。其实咧有啲友咧， 咁但系 间 Granny Flats 系同自己间屋一样大噶。即系佢拆开两个嚟，你 后你后你佢叫做 granny flat， 不过是一间后屋嚟。 系啊，佢间直头唔俾起间屋啊，因为咧你要即系你间屋得嗰度冇独立水咯，冇独立水咯，因为佢系水嗰个问题啊。佢话如果你排多咗个多咗喺度排多咗加排水咧，唔系排水之后咧，咁嗰啲水去到去因为佢个高咗落去到咧就会影响下低嗰条渠。 即系摆明玩镬你。 唔知道啊，咁 样，咁啊， 所以我觉得呢啲 house， 你讲得啱 ，house 咧，始终咧，即系咁落去咧，啲 council 俾人揼两揼，你加上大选咧，又唔敢继续选 council 啦嘛，咁， 喂，其实好离谱噶，而家嗰啲即系冇晒嗰啲，即系你本来我哋即系嚟嗰时呢啲屋咧系屋嚟噶嘛，即系啲地都唔会细噶嘛，越起越细，话冇晒嗰啲咪屋起间嗰啲 apartment。即周围系屋，突然间零零得一个 apartment 嗰啲不搬屋咁 嘅。人哋 apartment 望晒你个 backyard 咯，好多都系咁噶啦。 唔系，就好核突添啊！成个市容，你对成个地区，咁你好好零啲有座嘢，佢又唔高又唔低咁样喺度顶位住咁样啊嘛。 你望住你又冇晒 privacy 喎，你间屋。 唔系，即系如果你成个区都系嗰啲咁嘅 high rise 咯，咁就 OK， 咁冇问题。但系你而家唔系喎，你而家我哋嗰啲 suburb 嗰啲地方。好多都系一层两层嘅屋，你又批一个五六层 出嚟。阿简诺夫有冇去 North 嗰边咧？可能阿二世祖嗰次嘅 North 好多系咁噶嘛，好鬼核突噶嘛。隔篱两间屋中间，隔篱有栋 high rise 睇晒你咁噶嘛。 唔系 Willoughby 咁样咯，即系 系啊，好多呢啲噶。 即系 Willoughby 啊， 成 都系咁啦，系啊。 即系成，即系你知我哋 North 咧系仲系行后巷咁样噶嘛，系咯。咁咪后巷突然之间有等高嘅嘢咁样，黐线！ 好核突，跟住隔篱有 house 咁样睇鬼晒你， 系啊， 好鬼核突，我觉得。如果你有 swimming pool， 你都唔知入唔入水好啫。 即系嗱，即系咧 apartment 嚟讲咧，你系等于即系住啲车房，但系咧住 house 嗰啲又冇人，因为俾人夹住。 系啦。 咁啊，就系大岭落啊嘛。 因为 North 嗰啲特别大碌噶，佢嗰啲，可能我谂，如果你系算喺 Unit 啊、Castle Hill 个 Balcony 嗰啲都冇咁离谱。哇，黐线 North 嗰啲系十层以上嘅好多。 唔系 North， 唔系Chatswood 嗰啲咪五六层咁样咯，望住你一两层咁样咯，即系你啲旧 bungalow 俾啲咁嘅嘢望住晒咁样。 系啊，好核突。 都超时啦。 之前咪有啲Linfield 咪有啲阿婆包嘈嘅，喺 station 隔篱咪有啲好高咁望住晒佢哋嘅。 七层啊，嗰啲我睇过啊。 系咯，围住佢哋啊嘛。 哇 ，Pimble 正喎 ，Pimble 有六间屋，三间 sold at auction， 跟住之后就。 不过 Pimble 啲地大啊嘛。 三一间 pass in， 两间 withdrawn， 系啦。不过。系啦，但系呢间烂屋都卖咗101万，即系跌咗啦。之前烂屋都卖咩噶嘛，卖成8-6万噶嘛，咪即系立。 唔系而家个价系未跌住嘅，即系通常你都要牛咗一两季啦先睇到嘅，所以我都系话，我都系话 出嚟。你睇下加唔加息？喂，如果加息就扑街啦，应该。 喂，加，我觉得加硬啦，即系。应该系嘛，因为佢都好似听火风嘅啫，大佬 加息啊，梗噶啦。 唔系你嘅 Warren Commission 系一定加嘅，因为你政府收钱啊嘛，而家要。 唔系，总之就系一加息就好多，即系个问题而家未见得到吓，因为其实都系一个息低啊嘛。你一加息，其实个影响都好大噶。你唔好睇过嗰只半厘啊，四分一厘啊，嗰个成个 trend 就扭转晒噶啦。 咁啊，够钟啦，唔讲，即系下个礼拜再讲咯，系咯。 O、okay, K， 好， 多谢各位收听，好啦，拜拜。 好，拜拜。